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304集，圣诞老人高兴地绕过巧克力喷泉，带着玩家们参观起来。 这里就是圣诞老人的奇趣糖果屋，每年都有无数的孩子想来参观，但我只喜欢诚实的好孩子，地底人王国的坏孩子太多了。 高壮威武的圣诞老人从喷泉旁拿起一个甜筒，把甜筒放进巧克力喷泉里转了两下，递给站在他身后的一个玩家。 诚实的孩子，你喜欢吃巧克力吗？ 那玩家心中一紧，警惕地说， 不喜欢。 能活到现在进入这个副本的玩家都不是简单的人物，他们大多知道圣诞老人在黑塔怪物中的特殊性，知道他的强大。万一他回答喜欢，圣诞老人把这只巧克力递给他，他是吃还是不吃？吃了会出现什么结果，谁也不知道。圣诞老人眼中闪过一道暗光，他摸着白胡子，遗憾地说， 可惜了，不喜欢吃巧克力可不要勉强。孩子们，你们来吃巧克力吗？吃了它就可以获得更加强大的力量哦。 黑塔清脆的提示声适时响起， 叮咚，圣诞老人给孩子们准备的第一个礼物，逆反巧克力 道具。逆反巧克力拥有者圣诞老人，品质精良，等级一级，攻击力五，功能一块神奇的巧克力，吃下可以增强一定的身体肌肉力量，限制只有第一次食用时会有效果。备注，据说吃了巧克力一定会发胖，然而谁能想到这是一块正处于叛逆期的逆反巧克力。 说自己不喜欢吃巧克力的玩家愣住了，圣诞老人开口，玩家们不一定会吃这巧克力，但黑塔说了，所有人都放心大胆地拿起甜筒，从巧克力喷泉里卷走一点巧克力吃了起来。那玩家脸上忽青忽白，眼见所有人都吃了巧克力，他忍不住伸出手也想去拿巧克力，手才伸到一半便被人用力拍下。他抬起头，白胡子圣诞老人慈祥地看着他，微笑地说， 圣诞老人从不勉强孩子。 我喜欢吃巧克力。 圣诞老人脸色骤变， 那你刚才是在撒谎，难道你是个不诚实的孩子？ 房间里回荡的圣诞歌戛然而止，这音乐一直播放时大家都没注意，一旦停下，一股阴冷的寒风从门缝里钻进来，空气凝滞，恐怖的气场从头顶压下。那玩家也不是蠢的，他立即改口， 我不喜欢吃巧克力，一点都不喜欢。 圣诞老人突然变脸，哈哈大笑道， 你果然是个好孩子。 比起吃个道具增强体质，命才是最重要的。圣诞老人带着玩家继续向前走，那位玩家走到最后再也不敢站在圣诞老人的身后，接下来倒没再出现过类似的情况。圣诞老人进入下一个房间，带着玩家继续参观，不再请他们吃东西。唐默和傅文铎站在最后，白若瑶仿佛害怕他们再抓自己，一直笑嘻嘻地站在人群正中央，时不时冲唐默挤眉弄眼。 他叫白若瑶，外号 Fox。 圆润的女声响起，穆回雪双手抱臂站在后方，瞧着白若瑶那副神经病的模样，朝他挑了挑眉。 白若瑶原本正对唐默、傅文铎抛媚眼，突然被穆回雪瞥了一眼，他也回了一个眼神。 Fox 狐狸，从某方面来说，白若瑶还真像一只狐狸，还肯定是一只骚狐狸。 不过很多人都不喜欢他这个外号，给他改了名字叫 Fly。 唐默说，飞 是苍蝇，嗡嗡嗡，整天在你脑袋旁边转，想拍死它又有点费力气。 唐默点点头，深以为然。只有起错的名字，没有起错的外号，这名字简直是为白若瑶量身打造。傅文铎忽然说，他是 Fox。 男人的声音非常平静，但唐默却从其中听出了一丝不可思议的意思。傅文铎居然认识白若瑶，难道说白若瑶的身份和他们之前猜测的一样，连傅文铎、洛风城都没法查清资料，国家却好像一直有调查白若瑶的身份，貌似认识傅文铎，傅文铎却不认识他。几年前从国外回来，身手好到明显不是普通人。穆回雪笑道， 哦，傅少校原来也听说过他。Fly 在圈子里是挺出名的，各种意义上说比我名气大很多，毕竟他很惹人厌。 此时圣诞老人已经带着大家参观完了第二个房间，走向第三个房间。傅文铎停下脚步，认真地看着穆回雪。他沉默片刻，问道 Dear。 穆回雪露出一个爽朗的笑，点点头。 国安六组，代号 Dear。 第一次见面久仰了，傅少校，你出乎我意料的优秀。 顿了顿，他转头看向唐默。 不过今天更让我惊讶的是你，唐默。华夏最强大的幸存者是偷渡客傅文铎，但华夏最强大的正式玩家应该是你。等等， Fly 是正式玩家吗？ 白若瑶是正式玩家，唐默说，他是。穆回雪皱起眉， 那我或许得收回这句话，地球上线前我完全打不过 Fly， 现在在不使用异能和道具的情况下，我和他只是五五开，就身体素质而言，应该只有傅少校有机会击败他。 唐默一怔，他没想到白若瑶能在穆回雪口中得到这么高的评价，但随即他明白过来，凡人终死是白若瑶的异能，这是个鸡肋到几乎可以忽视的异能，它能让白若瑶看到一个人身上的死气，不具有任何攻击力，不具有任何突袭效果。但是白若瑶好好的活到了现在，他靠的不是异能，也不是脑子，而是强大的个人实力。但是白若瑶竟然能打得过穆回雪。唐默说，他这么强？穆回雪语气郑重， 是 Fly 很强，如果他不强，他早就会死在国外，圈子里想杀他的人太多了，我们名义上隶属于国家，却从不真正属于国家，我们纪律松散，只知道相互间的外号，如果不愿露面，有些人长什么样都没人知道，没有规则限制，没有条件惩罚，只要能完成任务，哪怕杀了队友也无所谓。 傅文铎说，你来北京是为了找他？穆回雪声音一顿，看向傅文铎。这个问题其实唐默也早想问。白若瑶实力强悍，性格乖张，却很不出名。这种不出名指的是他从来没被黑塔注意过，没被黑塔通报过。这也是唐默觉察到白若瑶其实很怕死的原因之一。那穆回雪怎么知道白若瑶在北京的？白若瑶是重庆人，穆回雪怎么会千里迢迢来北京找他？虽然目前看上去很好相处，但无论如何，穆回雪都是个回归者，还是时间排行榜第一的回归者。他杀的人数不胜数，唐默和傅文铎从没对他放松过警惕，两人不动声色地盯着他，只要他动作，两人都会同时反击。穆回雪摸了摸下巴，笑着自语道， 我来找他。 他啧了一声， 找苍蝇做什么？我来找傅文铎。 唐默和傅文铎齐齐一愣，傅文铎知道自己完全不认识穆回雪，两人都听过对方名号，却肯定是第一次见面。唐默则是想到了另一件事，最强大的回归者和最强大的幸存者，难道说穆回雪这次来是想…… 我来找你，杀了我。 耀眼的宝石灯光下，扎着马尾辫的黑衣女人咧嘴一笑，露出洁白的牙齿。她长得并不算多美，看上去却很顺眼，强大的实力隐藏在高挑纤瘦的身体里，任谁也想不到这就是目前地球上最强大的人类。唐默的双眼缓缓睁大，错愕地看着穆回雪，傅文铎却眯起眼睛。许久，他低声说：你很想死？穆回雪还没回答，他跟着人群走进了第三个房间。忽然他闭上嘴，扭头看向圣诞老人，他举起手制止了这次的谈话，语速极快： 那两扇大门不对劲，我们从进门开始一共参观了三个房间，这三个房间连成一条线，被一扇扇门挡开，但现在这第三个房间里有两扇门，分别对应两个房间，两扇门的墙壁中间有一条线，把这两个房间分开，这么泾渭分明。 明明刚才一直和唐默、傅文铎闲聊，穆回雪竟然丝毫没错过圣诞老人的介绍。唐默扫视这个房间，再看向那两扇门， 选择其中一个房间进入。 唐默和远处因为避嫌而没有走进的陈珊珊齐齐摇头，两人同时说： 游戏还没有开始， 这是一场没有危险的参观， 直觉告诉我 这两个或许是游戏的关键，而现在圣诞老人会带我们参观他们。 话音刚落，一道洪亮的笑声响起，圣诞老人站在两扇门的中央大笑道： 到了一个选择的时候了，这两间屋子孩子们想先参观哪一间呢？圣诞老人都听孩子们的，那么现在大家来举手投票吧。 圣诞老人的糖果屋从外面看只是一间颇为高大的屋子，但进入大门后，空间比唐默想象中更宽敞。如今玩家已经跟随圣诞老人参观了三间屋子，每间屋子里是各种不同的糖果甜品，三间屋子规格一样，大小相同，而这第四间、第五间屋子和前三个并没有太多差别，它们还是一模一样。因为完全一致，所以这两间屋子的门几乎紧贴第三间屋子的两侧墙壁。圣诞老人站在两扇门中央，笑着看着眼前的玩家，玩家们面面相觑，嘴上没说话，心中却各有算盘。 叮咚，有声小说《地球》上线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